到别人这样子。 但是为什么做中医的人对于这样子比较这样的患者，而且不只是癌症啊，就很多患者我们都会有这样子奇怪的个性的部分啊。这个当然你也可以说中医是非常以人为本，这个人很讨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要好好就让他死得惨一点。那但是呢，客观来讲，就是我刚刚是说我们中医其实在这个诊疗整件事情来讲，诊疗到治疗本身就已经主观的部分已经太多了。那但是呢，现在我今天是想要把这个话题呢先稍微放回一个客观的事件，就比如说这个今天带来当教具的很委屈的带来当教具的是我的老同学，那高中同学，他是也是一开始是胰脏癌是吗？ 对 对，但是现在已经就是有扩散吗？ 对，扩散。 然后就是手术也动的，就是胃也切掉了，然后 脾脏十二指肠 是啊，就是 肾上腺， 对，就切掉很多了。那我看这位老同学的时候，其实我的感觉是因为他的脉是比较滑大，表面有力，里面是虚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脉象啊、哦。其实，而且这个反观脉也把得不太很不几乎把不到了。那怦然心动脉好像人家也瞧不上我啊，就是怎么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觉得说，像我看到这样，因为你知道有个病，你必须要给我一个就是伤寒论，比如说你一个厥阴病的框架，我怎么就知道怎么出手？但是对我来讲，这就是已经很虚的一个状态，就虚到我已经好像伸手摸摸到他的癌症，只是觉得他的虚弱，你知道那种感觉，所以。但是这时候也是一个我们临床上遇到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要先治他的虚弱，还是先治他的癌症？那我们治他的虚弱是会帮到他的癌症吗？还是有人说治这个人的虚弱会补强他的癌症？你知道，现在我们虽然中医不见得会讲这句话，但是外面的病人很会讲这句话。我上次遇到一个肺腺癌刚做过手术的女病人，她吃饭的时候就筷子夹夹就绕开含淀粉的食物。他说：“因为糖类都会增加我的肺腺癌的营养之类的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有此一说的种种内容。那当然有些内容我们中医是就是不适合反对，因为我们真的不是西医的研究者，很多科学的东西你不懂就不要乱放屁比较简单。但是实际上就是遇到一个患者，我们客观而言，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那我相信我的老同学也是比较撑得住一点啦，所以就是如果我没有什么实话的话，就实话实说，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个现状里面，就是站在一个很承认事实的立场，我们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就是如何增加体力啦，延长寿命啦，或者甚至是我就因为同学不关你的事，你就可以回家了啊，就是但就是说我们就说有些是癌症的人，就是虽然明知会死，也明知几个月以后会死，但他疼得很厉害，要怎么办啊之类的，就是所有这个事件里面发生的故事。那而且还有就是对我来讲，有一个最无力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不是那种非常机灵的人啊、哦，所以我说我不是非常机灵的人的意思是说，我有时候遇到一个患者啊、哦，你知道人其实头脑会有一个是非心。你看到一个人得绝症，就会想说他做错了什么事，你知道那种感觉？就你看到这个人得了癌症，你就会想说他之前是不是很不养生，还是之前个性上有什么很别扭的地方，所以他今天得癌症。就是你的是非心会很喜欢把他找到一个什么因果报应，所以你今天受处罚的那个结论。就我们在其实身为病人也是一直都要背负着这种很奇怪的羞耻心，对不对？因为我们头脑是这样设定的。所以你每次自己得病或者看到别人得病，你就会忍不住去基于你的头脑的设定去想，这个人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事情有的时候是合理的，就比如说我20岁到3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超痛苦的，所以那段时间我真的会觉得我随时得癌症我都觉得太应该了，因为活得那么痛苦真的是不得绝症都不行了，就是那种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那但是我认为有些人很可能他不是真的以什么生活方式制造了那么大的痛苦。我常常觉得这种什么因果报应之外，是不是有可能就他的灵魂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越来这样的方式他体验这些东西，学习一点东西，就是不一定是一个邪恶的处罚的事件。但是我说我不机灵是指说我不会知道真相，就是我并不会 怎么看一眼就知道，哦，你的癌症不是业障，你的癌症是那种，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决定这种事情。但是虽然没有办法去决定这种事情，但是你知道中医的可恶之处，就是明明没有这个神通力，但是你就是在看病人的时候觉得，嗯，这个病人好像不归我管，这个癌症好像就是一个正确的癌症，然后他就是要有这种方法离开这个世界，那我再去干涉好像也是不对，你知道，就是这个你明明没有这个神通力，可是你会开始去摄入这个议题。那西医的话就很简单，医院开在这里，谁来你都得让他嫖，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就没得选择的时候比较单纯。但是中医可以教众，可以拿窍的时候，你这些牵牵扯扯的时候，你知道，就像龙哥曾经跟我台湾同学讲说，客观而言血癌没有那么难医，客观而言，但是问题是客观而言没有那么难医的血癌，那时候跟龙哥哥一起去，在龙哥哥家学习的，比如说老同学婉慧姐，那我们家的婉慧姐刚好又是她的工作就是全台湾的儿童血癌的统计者，所以就是全台湾的儿童血癌的资料都捏在她手上，她学了这中医大绝招，那我就说，那你学这些以后回去会普度众生吗？她说才不要呢，她说有些癌症的小孩，他那个父母个性是可怕的，万一我不小心很不幸的我医好了一个，然后其他那种妖魔鬼怪父母在我家门口鬼哭狼嚎的说什么你不出来医我小孩我就不走怎么办？就这样我日子还能过吗？就之类之类的，因为我们看从某个角度，我们看到很多小孩的疾病都会觉得这个父母实在是太奇怪了，这小孩不得这个病才奇怪，就是那个父母的那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会觉得这小孩得了绝症比较适当一点，就是儿童跟父母之间又有这些的牵扯。那所以呢，当然我们今天接下来讨论的话题还有包括比如说我这位同学是转移了的胰脏癌，那现在胰脏也没有了，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这个故事它本身这个故事情节还有更初始的部分，就是比如说就像那天那位昨天前天那位同学讲，就是说那个胆胰管一开始是怎么样不对然后造成胰脏癌，这个我们能不能料敌先机，在他那个胰脏癌形成之前就看得到那个胆胰管已经开始异常的状况，就他的那个气血气机怎么样就已经先塞住了，有没有办法提早发现？或者说大肠癌发生以前，往往那个人已经常年的就是造那个厥阴病的乌梅丸症就很久了，就是有没有这个料敌先机的可能性。然后另外就是各种不同的癌，就是代表性的一个胰脏的癌，一个肺腺癌，这个东西是很容易，还有个淋巴癌，就是这三个都是很容易让人觉得这个癌症是不是它的个性使然之类的问题，就是你会很喜欢这三个癌症，他们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个性有问题，所以才得了这个癌。那有些癌症什么膀胱癌，好像大家就不会去讲个性有问题，你知道就觉得放他过了。就是这些的，就是为什么这个癌症就你要背负了那种你可能是思想不对啊，什么行为不对那种恶名。有些癌症你就不需要背负这种恶名，就是这也是，就是所以当然龙哥哥就是说在你的治疗经验里面，我们有可能出手的情况下，就我们要来确认什么样的情况是可以出手跟不能出手，因为同学将来如果有可能遇到的时候也是要做这个判定。那在可以出手的范围里面，哪一种癌症或者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当然我跟你讲，我跟你都不是全能的医生，所以就是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就能分享的分享就好了，就是也不是今天在叫你当上帝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老老实实的来了啊，就今天四个钟头这样子来过。那请问一下龙哥哥，那我的老同学啊，如果今天你来帮他看一看，你会怎么样进行一个检查？他需不需要坐过来或者躺到怎么样？ 这样吧， 你就客观的来。 你也知道我讲不会讲，那我就把临床一些治疗肿瘤的那个一些过程做一遍好吗？ 好， 那您就拿个椅子坐过来嘛，你别让他坐地下啊，你拿着椅子坐在中间，我给你把个脉。 那你昨天扎大庭的时候就是他旁边垫你就闪到腰去了，那现在你今天要姿势放好啊， 这样就比较好嘛。 他这个手表要不要脱？手机要不要放？ 问题不大，等一下摸到上面的时候再说。 那个龙哥哥，你拔到什么脉？你要像有助理一样报个脉象，让小胡登录一下啊。 好吧，好吧，好吧。 小胡，你不要装死啊，登录一下。 你是登录是用手登录？ 左寸， 就是 做寸。 龙哥，你那 中间细数外斜， 还是在左寸的外斜是吧？ 对，它是中间有我等一下我再解释哈。 嗯嗯， 我先把这些报完了。关脉浮大硕重按有小道此脉沉中紧中紧重按外斜。好，你把这个书法摘一下， 先把影子脉哈。 重按外 斜，龙哥把影子脉比我把的好，他的是对的。 你现在就不报啊，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说，因为没有专业术语。 是空荡荡还是硬邦邦 啊？它这隐形脉是这样的，如果要我来表现的话，它是就说只能说表现它往里面走，只能这么说 啊。 好难讲，这个脉不好讲，它是一种很虚，但是等一下我再解释吧。 好， 嗯。左寸，右寸小滑，内斜，关脉中间浮硕，重按还是以窦，就是窦状脉吧？ 左右都是关脉如窦啊。 嗯，窦状脉。此脉是沉细，也有倒状脉，他手能躺一下吗？躺一下摸一下肚子。 好 好， 我肚子是动过手术了，一个刀口子拉在这里了。 哦，那就不摸了， 摸 也差不多。 不，他也伤口也愈合了，也愈合了。 啊，那不要紧，我只是隔着衣服摸都可以了，不要那个，就隔着衣服都可以了，但是要躺下来，他才五脏六腑才到位。 哎， 你要坐着，他五脏六腑掉到了，你摸到十字。对，肚脐左右天枢有悸动，肚脐下悸动，整个腹部中间偏紧。 能拍一下吗？ 可以 拍一下这个，好，谢谢。自阳穴，寒气逼人。嗯，胃疏，脾疏，肝疏，都是寒气逼人。肾俞穴有个大坑。长强有跳动感，好了，差不多了，可以了，谢谢。 谢谢。嗯。好大气的跳动感，真的是超能力快点。能学吗？ 可以学， 可以学了。 那你就我就先把我这个诊断结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哈、那你报一下左寸脉什么情况？ 左寸脉，左寸中间细数，外弦，左关，脉浮大。 好，先报一个，我就再跟大家讲，左寸脉它这个脉是这样的，您可以坐回去了，没关系了哈、我这边记一下。等一下，如果需要，等一下我们再说哈，因为坐在这边就干扰我的思路，我的心全部在应付这里去了，没心应付对到这里。左寸脉它这个本来是我们大多人士的左寸脉，它是稍微偏沉一点点，它的偏的比较，就说左寸脉是什么？ 中间细数外弦。 对，它是跳得快了。也有点偏紧，这就代表他的这个心，我们就说从心脉来说哈，对吗？他的心呢、就是拼命在抽东西来去供养全身，就说运作过快了，啊，这才会出现这种脉象。然后他为什么偏斜呢？因为他这边这条，按照西医的解法就是主动脉呢，或者按照中医说法，他这个供血不够，他还想从旁边来拉东西过来，所以他就把那个旁边也会出现一个外斜的跳动脉，啊，轻微的，对。这个大家能听得懂吗？我这样讲听得懂哈。 那这个从前龙哥有讲过，这种外斜的脉，有的时候你说什么是心跟肾不能相交那种外斜，这两种外斜的差别点。 它是这样的，如果往内斜的厉害的话。我还会偏向于身心不交，往外斜的厉害，证明他这个如果从正常人来说，这种人有可能是颈椎这块有毛病，啊，对，大概是这么说法哈、正常人，我只是从脉来分析，来到关脉，报一下关脉， 左关浮大数，重按有小豆， 对，证明左关浮大数浮大的脉，大家也知道。它这种浮大脉就是说已经出现了是真脏脉了，啊，如果是真脏脉，下面说的话 不好听，就我同学是头脑很清醒撑得住的人， 好，可以哈， 就是 如果是关脉出现这种脉的话，就说你如果没有抢救好，这个人大概三个月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治好了那是另外一个事哈，如果没治的话，从这个脉发展。如果我来断定这个人，我就会跟他讲。你还记得原来在我家里，我说我那个同学活多久多久吗？就是我说的那个数。 就是他的这个虚的程度，因为我那时候把到也是觉得， 对， 这个虚的虚而变成浮大的脉到这里的话，那我跟我同学讲说，如果你变成更大更强的时候，我就可以很肯定你一个月没病死。但是现在这个掉在这里的话，我就说不出来。但是就是。看它是往哪个方向发展吧， 看能不 能够把它收到比较软一点、比较小一点的脉，就是可以拖。但是如果它就这样变得更加的浮大有力，就不行。 如果出现倒状脉的话，如果是按照这解剖学证明， 如果按照西医说法，它也就包括那个肝部啊、胆囊啊那边都有，都已经有什么东西啊，就是扩散的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前20年，我们中医界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癌症的患者一定会冠脉蠕窦的问题，这是很多论文在讨论的。就冠脉蠕窦这件事，你的临床是觉得是怎么样？ 它是这样的，我要看那个窦，如果它这个窦很硬，我认为会有。如果倒不是很硬，只是说有点有那个形状，但是重按它又没有的话，那个这一般还是在功能性，还没到器质性里面。 因为同学，我是复习功课给你们啊，就是像桂枝龙骨牡蛎汤的虚劳啊，这个脉猪抠动为紧者，那个其实拔起来也是豆状脉，但它是浮浮松松，看起来晃来晃去的豆状脉。 对对对对， 但是龙哥就要强调，就是你要确诊是癌症的那个豆状脉必须是一颗硬硬的、有腹骨、有根的， 哎，对， 这样子就很容易确诊， 而且不会飘， 不会飘， 对，你而且你紧摸得到，它这种有可能你再摸久了还有可能摸不到，这个就应该还只是在气机上面的一个变化，我们土发烧在功能性还没出现器质性的变化，很严重的，对，冠脉讲完了吗？差不多哈，讲尺脉。 左尺脉沉，中颈重按外、重按外斜。 该如果是外斜的话，那个沉颈脉大家都能理解，因为那个尺脉嘛，是吧？肾水，它就代表膀胱啊，代表那的就乱七八糟下焦的，对，它这边是肯定是，就是寒气，你在那边堵到不会动。它外斜的话，那就是说，如果是左手，我只能还说按照农家的脉搏来说法，包括它的胯，包括腿，都可能会有受了损伤，才会出现这种外斜。比如说是正常人，我把脉，我告诉他，你有坐骨神经痛，但是他这个我就不能这么讲。 那就是他的下焦的这个很寒的这件事情啊，就是因为到底是也做过西医手术嘛，西医院有西医院的药物啊什么的影响，那但是在这种诸多影响加到一起，就是意思就是说反正就是这一块是很寒而无力的，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对对，寒而无力，定门它还没有抵抗力，还没有抵抗力来去抵制这个寒， 就它的基础的这个下焦的能源相当不充足，而且有可能有些地方已经歪掉了、坏掉了的一个状况。 如果有抵抗力的话，摸的那个是有根，这有根的脉很难描述。就说你摸， 就是、你看啊，人家说沉颈都已经觉得脉是硬的，但是如何在沉颈里面还能判定有根无根的问题？ 对， 这个因为有根无根，另外一个说法是有神无神，对不对？ 也可以这么 说。但如何你那个脉上面能够感觉这个是有根，那个是无根？就是哪些能交的还是交一下？ 那我稍微讲一下，有根的话。你就摸到那边感到人比较舒服，我只能这么讲，因为无法用言，没有跟你摸到会自己心上会有点受吓的感觉，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 心惊， 这个脉有邪恶感， 哎，对对对， 就是、 大概只能这么说吧，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你就觉得不太对劲，哪里怪怪的， 哎，对， 那他的是无根的吗？ 无根的， 哦， 对，好，这边尺脉也讲完了。我这边都是我临床一般跟学生讲课也是这么讲，哪一个病人，我父亲也是这么讲，我父亲他是讲完了以后把这脉写完了，然后后面就标度，哪里问题来了盖在那边，然后你把脉，然后你讲完了以后他翻给你看，对了就对了，不对就拿烟筒往头上敲一下，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就怕看病。好，那我们讲右手的脉， 右手刚刚有把。 那就左手吧， 有 啊，我都有啊，左右都吧。 后来影子脉就没有了、 影线脉没办法讲，影线脉是这样的。好，那稍微讲一点点，这个东西比较难讲。就说我们摸脉就等于是摸这个血管，大家清楚了哈。我们摸血管的话，大家摸的只是这边最高的这一点，但是最高的这一点的话，它不见得是表示整个这个脉的整个情况。所以我才会摸隐性脉，隐性脉的意思我能讲得清楚吧，等一下讲不清楚，基地叔叔跟我那个讲一讲，就说我一般我父亲这么讲，就射箭一样，这个箭呢 这个箭射到这边，在这边代表强，如果力道大，它射一下它就反弹回来，会反弹的很远。如果力道弱，射的这吧唧就掉到墙底下。这个就是在引线脉来摸出这个脉的整个的实质情况，因为这个脉会骗人，这个脉它不骗人。我不晓得能不能讲明白。 你那时候高教我的时候，就是好像是，就是声音撞到墙的回音。 哎，对的，差不多嘛。 东西照到镜子的影子。 哎，对对对， 反应。就是那个部分的脉比较会说出多一点的真相，就是这个表面的这个脉还有骗人的可能。 哎，对。 所以就是说，一般来讲啊，通而论之，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的我们一般的寸关尺把到的是比较，比如说比较沉软。然后它这个很微弱的这个，我们这边跟你学了以后称之为影子脉了，就脉的影子。 对对对，影子脉， 就是我说这个影子脉啊， 你描述更清楚， 沉软一点，那就是代表它的这个寸关尺把到的算得上是真的状况。但是呢，像我们跟龙哥哥学了这个把法以后，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一般的正常的寸关尺，把到的是一个比如说虚而无力的脉啊。可是呢，它的影子脉啊，就硬邦邦像石头一样的，那我就会，那这样的话就好像他那个影子脉说的是不一样的故事。那这样的病人呢，我当然，我从这个人的一些其他的迹象会觉得，通常是发生在解离的比较厉害的病人身上。但是如果我们不谈到心理解离的问题啊，就这样的病人，往往你一出手啊，他的病会越治越多。因为他有很多问题埋藏在那边，是被隔开的。你一旦开始治疗，他那些东西被解放出来，他的毛病还越治越多。就是这样的治疗过程很难善终。就是作为一个医生的营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是会让人很不敢接。所以就是太不一样，或者是我的经验啦，因为我是跟你学的，我经验不够多，就太不一样，或者是太硬邦邦，就是那种。这影子脉的病人我基本上是不太敢碰了啊，大概这样的状况。那但我说的只是片面了，那龙哥哥你就直接说哈。 好，基地书的描述的就是我心里想说的话，因为我没办法这样描述。我们一般来出现就是说这个脉跟这个脉不符，我就一般不太会愿意治这个病。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这样描述嘛，这基地书这样说是对的，因为你治这个病到以后他就有可能会找你麻烦。大概是这么回事儿，我临床上我是学医这么年，大概有三个人找过我麻烦，基本上就是回避了这个，我就也不相信。三个人就说我这一辈子做了也不说了，做了半辈子的医生嘛，有三个人找过我麻烦，三个人是也就出现是，其实我认为那些病的话都是很好治的，也治好了回去然后反复，他就说你赚了他的钱，病又更严重了，大概出现三类这种情况。 会找你麻烦，代表你那个时候收钱也是有下狠手。 哎，我收钱是， 对，如果只收25块，大概是不会找你麻烦。 哎，不可能的，我出手一般都是1万、5万、10万的，100万、200万的。对，好，那我们接着谈这个。 那我这位同学的影子脉啊，他的状况是那种，你会觉得还，但我没有让你接啊， 对， 你是觉得还能接的那种，还是太不一样，太迥异的，乃至于你觉得这样的病人， 如果这个病人就这么说吧，看怎么说法，如果是自己的亲人，可以延长他的寿命，就说从影子脉说延长寿命，减少痛苦。如果不是亲人，只是为赚钱为目的，这种病就不能接。 哦， 嗯， 就是我的同学的影子脉还是调性跟他的寸关尺太不一样。 哎，对，不一样，对， 很不一样啊、 哦，哎，很不一样。好，那个刚才摸的这个中间那脉叫心脉，对，心脉。对、 这个不是反观吧、 哎、对对对，心脉、 就是、 心脉我原来跟你教过你，就说这个叫我们农家叫一指定江山，不管他特别是不是一般人都摸这种病太难治的，你想治不治就把手摸到那个有脉，定明他的心脏包括心啊灵魂啊那些东西，因为这个脉是代表那些东西的，代表东西我讲不清楚的那些东西有的话，那定明这个病人还能救，没有这个病人就没办法救，我大概是这么说。 只有有跟没有而已。 他 没有 没有， 但是你往上摸就还有，但是那不是农家诊断卖的。比如说我昨天跟大家讲的，这样下来在这里摸得到就是最好吧。如果再往上面摸，再往上面摸，摸得到这种病人，那我就反过来说吧，反过来说就是说证明他这个求生意愿非常强，但是他力量又不够，因为他是心脏从这发出来的嘛。我那天跟你讲发的这个也是用西医的解释，它的波段到这边肺炎的反射啊，从这回来也是大概是这个意思，这心脏的反射的波段到这儿。对，所以说这种脉他在这边摸不到基本上不要救了。这个刚才只是说为了探讨，所以我再往上摸一点点。当然这绝对摸到，除非这个人死了，不死的你摸这里也摸得到，是吧？摸这边摸得到，都可以摸得到，因为这好多这种。但是这个就不代表，就说我只是探一下他的心脏脉到底就说有多少能量的意思，还有多久。然后再摸这边脉基本上是没有，就反过来摸也基本上摸不到。这个我原来因为我们毕竟是交流嘛，没有讲得很清楚。这边是代表先天，如果这边的脉摸不到， 先天是指左右嘛？刚刚你说这边是指左边右边的这边吗？ 都有，我这边好难讲得清楚。 反观 这边脉，这边脉是代表先天的肾气足不足，好不好？如果连这个先天的，就说我们实话实说，就等于说，比如阳气，其实阳气不标准，应该叫年阳，或者就是先天带来的那些东西，还有没有？还有多少？叔叔解释一下。 没有，就龙哥哥教我这些事情之后，我回台湾就说，就是看你那个灵魂的部分是怎么已经切零碎， 大概差不多。 就是你那个灵魂跟肉体的那条线，它是已经剪了。 大概是 已经切零子线，那一定会死了，就是 对， 只是时间 问题。大概是这样。好， 但这东西我也看不到啊。讲简单一点吧，就是那个另外一个世界，还有没有打算让你再继续在这个物质世界存在下去？ 对 的那个开关的感觉 一样的嘛，就等于说你带来了我们现在土话跟他们这么讲，你带来一罐煤气用完了没有？还没有煤气，如果还有大半罐，那边没事，我们慢慢把它调出来用。那没有，你 就 没得掉了。 这个跳动，反正龙哥教的就是，如果呢，手这样子就把得到，那代表就是反正就能还能活了，反正没有要死吧。那如果要折了手腕才把得到呢，就代表不医会死，医了有可能不死，看你医了好不好。那如果折了手腕都还把不到，那大概是真的是已经断电了啊，那是就不用太努力搞了，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对，没错。 那我的同学是折了手腕都把不到，那么严重吗？ 啊。右寸是小华危险。 小华危险。右寸大家也知道，代表肺肺与大肠，对面他大肠里面还有毒气排不掉，肺气也不足，只能这么讲吧。对，因为我没办法解释更清楚。关脉呢？ 右关中间浮数重按有小豆。 中间幅度，中脉与法，他大家也知道，他胰腺癌这些东西都会表现在这个关脉这上面，包括胃脾，中医是讲脾跟胃的问题嘛。这个也就是说，他这个病如果要去治的话，如果要来治的话，能把这块脉恢复的，那就可以延长更多寿命，只能这么说。第一，首先是要把那个倒状脉给它解除掉。如果我来治疗的话，因为农家是以脉来定方，我开的这方子对不对？那我吃完以后，我想打到哪一点，达到什么目的？那我就是第一步，我有可能就会把这个倒状脉消灭掉，然后再会恢复它的。 当然，现在我这个同学是很多其他的，什么怦然心动脉、影子脉、什么命脉都不太能够支援这件事。但是如果是一般般遇到一个他的。这些条件都能支援的情况啊，你打掉那个窦状脉，你的开药路数大概是走哪一路？ 那我这边打上这边脉的话，那我还是找理中汤啊、平胃散的之类的，之类吧，我只能是说，对，因为我把这边，不是中医界有这句话吗？后天调脾胃嘛，先天调肾嘛，还有一句久病难病一病。 疑难杂症，你把脾胃恢复，脾的都会好一点点。它毕竟是一个中央，就说整个国家都已经倒闭了，但是它北京那边还得保护好，它有可能会以后再会派兵到。 那，因为我知道你的开药的习惯啊、 嗯， 是病人太虚，你也不会用平胃散，因为你觉得平胃散它有有所剥削。可是其实。癌症的患者很多情况脾胃是比较阴实的， 对， 所以用平胃散是就是比较有，我不要说对体质，就对病而言是比较有打到那个不干净的积聚的那一块。那这种情况下你会先用理中汤之类的，就是正面的补法让它的暖度跟体力提高呢，还是平胃散加一些药，它不会伤元气之类的。 那我就要看他前面的医生用的药的情况。明白了吗？比如说像这种情况，如果前面医生太用的太杂，好，那我今天又透露一个秘密了，用的太杂，我直接就是用白萝卜榨汁把它炖了，先吃，先把黏的乱七八糟给它解掉。这句话很值钱哦。 多少剂量啊？ 那个都问题不大，白萝卜吃不死的。 要煮一煮嘛，那个白萝卜的汁。 不是，我们是叫炖，炖是这么榨出汁来，像这样隔隔水给蒸了来。隔水蒸了就可以，不要开，如果一开它就发掉了。来了蒸了以后，大概一般来说是200毫升左右吧，200毫升左右跟中药一样，让它喝，喝完了我就可以把原来过去它吃的乱七八糟的药。打掉一部分， 对，因为 中西药都可以， 都有用，都有用，所以这句话很值钱。 前两天你说用桂枝茯苓丸是打掉什么来的？ 打掉中焦一些乱七八糟的，那是 失眠的， 哎，失眠的 安 眠药， 之前安眠药的。 这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明白你说值钱的意思，因为这个干扰因素，因为你知道，很少有病人是清清白白的来见你的，你知道，都是被别人玷污过的，对，所以。就是如果那些能够稍微洗掉一点啊，还是 那这里面好、说句前面说完吧，因为这也是你们大家去救人哈、但是有句话就这样，这是农家家规，用这个方法是不能赚钱，谁赚钱谁倒霉。 就是用萝卜 对，一般来了，为什么他说龙老师真好，开始三天都不赚钱，其实我就是拿萝卜汁给他吃，不赚钱。难道下次再来找我，你就再我再拿钱？农家都是治病三天不收费。 取消别人的治疗， 对， 就取消其不能拿钱啊。 对对。 是炖了萝卜榨汁还是榨？ 不是 榨 生 汁， 就 在中暖。 好，我就说再把后面的钱吧跟大家讲清楚。本来这个我刚才只是讲一半，留了一半，不留了。你感觉他血瘀，你用白糖调。大便便秘用蜜蜂调，寒气重用红糖调，感到它呢稍微有点稀了用冰糖调，基本上全讲完了。 虚热用冰糖了。 这个一般来说喝一天，你就看看情况。有些人我让他喝的最长时间是喝了一个月，我什么病都不治，喝了一个月才把它拉进乱七八糟。排掉，这个方法也可以用在你们男人娶媳妇回来，我们农家会让她先吃三天这个，然后再去怀孕，生的小孩子健康。 这小孩是你的是吧？ 因为我们家里生男的多嘛，开玩笑的哈，没事，我们不讲了。因为这是食疗部分在农家。 刚刚还有刚才讲到又 对呀、对 了，关卡啊，右齿跟背上、 你刚才是问到这个，我就说怎么打吧。 没关系， 又把我东西勾出来了。 尽管差评啊。 右齿脉承系有也有豆状脉。 右齿脉承系，右属大家知道，代表如果是按书上说法，代表肾阳，是吧？右对面他肾阳也不多。证明他这个病呢，也有可能会向下面的下焦再扩散。大概也就基本讲，舌苔伸出看一下。好，舌苔论，是吧？ 白嫩，另外有那个白方胎。另外大家有看出它的舌苔情况吗？它有一个舌质的情况，它是一个像条根一样，前面大，后面缩小。就说它这些表面呢，这句话好来描述，表面来说是它这边拼命在工作，后面力量跟不上，就出现这种条冠条状脉，大概是这样说。 就是他的身体在硬撑的意思。 哎，对对对对，大概只能这么说吧。所以治病是要治那个脉呢，就是那个我们正常的脉是那个后面大，慢慢缩小。哎，它是在前面那一坨比较多。 你现在说的是舌头还是 舌体、 哦、 舌质？我们叫舌质、舌体都可以。好，基本上我分析完了。哦，感觉分析前面那个也都说了， 然后你还刚刚摸背后， 然后摸肚子跟背， 哪几个腧穴比较 好？那边比如说，它天枢这边出现这几动，定名它是天跟地不交融，但是在斗争才会出现那种在跳动。所以这种病的话，如果是要治的话，用针灸的话，那我就会先用农家的八卦针。先把这边跟他那个疏通一下，打个比方来说，知道吧？用八卦针，这是谈的针法。你摸肚子，我就一般是应用在针法上面。对， 我刚差个题啊，同学，那个刚刚龙哥哥讲这些啊、哦，他的语言里面有一个语感，就是好像你是很努力要活下去，就是你的从发现自己生病到今天的过程。你是很奋斗的病人吗？就是很积极的在做各种治疗，然后 算了 啊、哦， 对，好，大家现在跟大家讲个望诊，因为望诊刚才没说，大家看一下，它这整个形状，你从那个天门，我们这头上这个天门一直往下来看，包括耳朵是吧？包括鼻子，包括这些，所以他这个人稍微就说。还有点福气是在哪里呢？因为他的鼻梁啊，还稍微生得比较正，只是颜色不对，明白了吗？如果他不是这一块在的，他整个五官这个人是早就走了。就说他的中 间、就是、一张脸是靠鼻子撑住的感觉， 哎、对，大概就是望着。 但是鼻梁，你这个东西，你是在说命相的鼻梁，还是这个鼻梁代表哪个内脏的鼻梁？就是这个医学的鼻梁还是命 相？如果医学的鼻梁的话，好吧，那如果又要讲望诊，那太多了。好吧，我稍微讲一点点，因为刚好是前两天来的时候做了功课。做了功课，我怕被金医师是骂的，所以没办法，只是做了功课，稍微跟大家讲一点点啊。 之前都没有做功课，对，觉得反正是去抢人家的，自己就没有做功课了。被抢的一方倒是很认真，把账户都帮你备好。 对，因为他的脸色是带青带白，知道吧？是吧？嗯，对。如果是整个来。只是从色来看的话，哈，那这边的话，你可能会，你是正常的出现这样的没有别的毛病，那你要把这个脸色这个变好，可以用人参白术散之类去加减，可能安全一点点，就可以正常人就吃了几天就好了。 就是气虚嘛，对 吧？哎，对，气虚，哈，对。 哎呀。没关系，你这个脸色先跳过也没关系 啊，那就跳过吧，算了。 对， 本来 就是回头同学到这个 本来你刚才问我，因为这块鼻梁，如果是从农家来说，它不是代表一个什么单独的一个脏腑，包括肺、心、肝、脾， 对，因为鼻在中央嘛，对不对？ 都有它的缩影，所以它就等这个好的话。而且我治病，大家你去看一下治病，你如果看到它有好转，农家是有规定，就是先看鼻梁跟这一路它有没有颜色在变化，在亮啊，或者有色啊，然后才会后面才会到脸上，才会到这个最难治的是后面是这个眼见这一路，还有这下巴这一路。但是你只要这块治亮了，证明你的治疗的 方向是对的，这从望诊来说大家清楚吧。比如说他这个现在暗暗的颜色，哎，你治了一段时间看到他的光泽了，那这个人还有可能有救。如果你治了这个十天半个月他还是跟原来一样或者更暗了，证明你治反了，跟原来一样证明你没治对路了，你别再治了。就说这 其实你龙哥你现在讲这件事情啊、哦、又会出现一个岔题，就是做功课的岔题。因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张仲景是非常注重鼻梁诊的，可是这个诊法到今天我们不可复制。那你这样子讲讲好像你也是在用鼻梁诊嘛，对不对？ 也不单是鼻梁，你刚才是问的我鼻梁。 我们的背书机啊，张仲景是怎么说的，那鼻梁怎么推啊，什么颜色，你背两句给我好不好？ 好，那个前面那个 明堂缺庭什么背书什么， 那我不背啊， 没 有 时间。好，那没关系啊，那这个今天也来不及学了啊，没有，明天后天，因为我跟你讲，我这个课准备的主题今天就用完了，明天后天我是没梗的，所以这些东西留到明天后天拿来混时间，我的心情是这样子。但是，那眼前的话就是，那现在，你如果说我的同学他的整个气色就是一个鼻梁还可以啊、哦，那这个鼻梁还可以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代表他的什么内脏还同心协力的，在这怎么就是什么意思的鼻梁很，就是这个 鱼感、哦、鼻梁就代表他说，如果他没有这个鼻梁，这个人就说如果什么说法，就说他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这个在支撑着，就说这个房子都要倒了，但是这个主梁还是撑着蛮好，大概只能这样表示吧。 对， 讲不明白，我讲不明白。 其实，我因为我接手的癌病的患者真的不算，就是不算多的啊。但是呢，我过去到现在一直有一个，我只能说是感觉，我不敢说这是一个定论。就是我非常讨厌乐观奋斗的患者，就是我遇到人得癌症，我比较喜欢那种万念俱灰。反正我死定了，那看你怎么样，随便啦。而且我非常不喜欢那种个性超好的患者，就是但这次我讲这不是在讲天理，我只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喜欢那种去做化疗就是很会骂的，拜托这什么鬼药啊，我吃很想吐哎、欸，什么什么，就是那种很会抱怨的，跟很会沮丧的，就是那种病人我比较喜欢。但是那种，我要乐观奋斗，我要跟他打下去，我宁愿战死也不要病死，那种病人我看了就是想逃。那但是我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大约的感觉。那我要问的是，各个全身上下各个地方有不同的癌吗？就像我比较确定觉得说一定不可以乐观奋斗的，比如说淋巴癌，我会觉得淋巴癌的患者他那个能量本来就是控制狂的能量，他现在还要控制狂，就是这个我特别讨厌他乐观奋斗。但是全身的什么肺腺癌也好，胰脏癌也好，这些膀胱癌什么的啊、哦，你觉得有没有，你的经验里面有没有那个病人本身的乐观奋斗会让这个癌变难医的，是在哪几个状况下会有性格或者是人格的阻抗？我只是在跟你确认这件事而已，但是我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在讲这个话。 临床上真的是这么说，我在临床上是，你这种感觉我也有，我只能说你说对了大半，小半在哪里呢？但他的心一定要坚强，这块就很难说得清楚嘛。所以说你大半是对的。如果这种人只是外表这个坚强，其实他内心是很虚弱，只是拿一个盔甲来保护自己的。我只能这么讲，我不晓得讲明白了吗？ 坚强我懂，就是本质上你还是要撑得住这件事情。 哎，对对对， 就是， 我要他本质上撑得住，不是外表上表现我怎么怎么样，我要锻炼呐、啊，我要就跟说我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啊，这种人死得更快，我治过。 就是表象的奋斗常常是因为内心太慌了代偿出来的。 对对对，应该是这么说，他内心的心脏是一定要坚强，但是表现该怎么治疗该怎么东西还是那个蛮什么东西的， 就是到底是个 就是本质上是合作的病人， 哎， 但是没有那么多花招的感觉。 对对对对，你在我家里看到我那同学是医院半天，他只能活半年，我活了他七年，这就是这样，因为他基本上，你说他放弃吧，他也不放弃；说他很坚强吧，他也不是太坚强。你也看到他是吧？ 嗯、 对呀、啊，你看到那个。 但是就是老老实实，就是今天来上班看诊。 哎，对呀、啊，就是啊，我在那边他就过来看看诊，哎，也就这样。但是我当时跟他说，我能够保你六年，但保了七年，就这么回事。 就是那种，也没有要好，但是也不想死，但是要跟你混。 哎，对对对。就是第一不放弃，第二不要去太碰到。我们按照中医的说法，简直中庸吧，中间文化只能是这么说法，没办法。 我看到那种非常乐观奋斗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嗯， 就觉得那种人花招是特别的多。 嗯， 就是我至少我觉得很难搞，就乐观奋斗的患者，我觉得超难搞。就实际上他会跟你难搞，就是什么这个不能吃，别人说我告诉我这不能吃。有人告诉我这个不能碰， 哎， 那个什么， 因为他身上首先他就是自我认为碰了以后就对自己伤害，首先就是已经在造成自己伤害，这种病人特别难治。你也知道，我当时说过，有人拿了1.2亿在那边，我叫他不治，一个月他就走了，这事实，我就不治，他就一句话说错了，你有把握不？对不起，没把握。 所以他需要安心，你知道，他在向外寻求安心。 对呀、啊， 那种好治的病人，他已经不向外寻求安心了，就随便拿回来。 哎，对， 就是 他那个顺意天意。 对， 这种病好治，能活多久就活多久，对吧？我也不放弃，但也不是那种太亢奋，我只能这么讲吧。对。 那话题回到我老同学的身上， 嗯， 那他的。腹部的天枢你刚刚说明了， 嗯， 那 肚脐下有悸动， 脐下还有悸动， 脐下肯定是的，那是经过肾气完整的，打个比方来说呢、 嗯、 是吧， 但是以他现在的脾胃都没有脾胃、嗯、 都没有，对， 所以他吃经过肾气完也没法补了嘛， 他包括他那个上面上焦，本来正常人是开始先把这个胃坏了，胃会悸动会奋斗，他现在已经软塌塌在这里，基本上没一点生气了，这个没 错。我当然这只是比较是也是很没有力道的说法啊，但是就是说金匮肾气丸用吃的已经没有力量去得到那个养分了的时候，如果泡油揪在穴背上八髎或者是背上的话，它还可以多沾到一点甜头吗？还是连这个它元气都是接取不上，应该拿不进来？ 这也就是说别人我不治，亲人能治的使用方法，亲人能治我就会采取他要用的药，但在脾胃消化不了，那我就采取各种各样外用的方法。明白了吗？能够延长他的寿命。你吃的越多，他 就 死死的越快。 药泡油涂在背后穴道上。 非他涂啊，非他衣服啊、被子啊，我都可能会用药去涂你。包括他这个东西，对我也不讲吧，不讲谁讲完了会挨骂。那个有一个病人也就这个情况，我把他的内衣我都拿药跟他泡好，我的内衣。哦，我是治什么病的啊？这个痹子是治什么病的？包括他饮食治什么病的？还有泡澡治什么病的？艾灸我在治什么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药，比来按他来说，是吧？你最少要用到差不多100种药，这100种药吃下去，他能治好病吗？ 他 治法会死得更快，但这100种药我都采取外用方法，分之10组呢，有可能能延长一下寿命吧。这也是跟大家提供一个我临床能够延长一些疾病的方法，比如说就我们刚才讲的，好，他这个阴实我要用平胃散，但这平胃散我又不敢给他吃，好，那我可以我把平胃散做成膏药贴在这上面呢，是吧，或者说你把平胃散打成粉末，用防酒调好，跟他在这艾灸呢，打个比方，我只是这么说了。 尿壶啊，然后 哎，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在常用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还有这个病人，我有点神经病呢，像呢我那个，我会把这个石板，这个咱们大夏天，我会把药，把药布铺在这石板上，让它趴在上面呢。这是在后面又晒太阳，这边又趴药了，等等的都有可能能延长。所以中医它有。 不断的可能，只要大家去钻它，农家他就留下这些很多很多这些方法，所以我就会试用。再说还有很多是老师书上的方法，大家多学习吧。 有无限的可能，但是到不了很有把握这个。 嗯，对，只能这么说。 那么，那我的同学他的背后的那些输穴的状况， 背后输穴也就是你讲一下 哪里是凹掉的，你那个凹掉的那个气场手感，这个一般般的气感的人可以吧？ 他敏感的人都 可 以，敏感的人都可以，敏感的人严重的是。 像昨天小胡至阳穴发冷，好像很多人都摸得到，是吧？那你帮我们说明一下好吗？ 说明一下，就说你自己的感觉嘛，就很简单。 不是说你的整法整，就是 那这个 我的同学背上那几个穴特别冷。 这个也不要整法嘛，打个比方说，比如我们这边代表他的胃穴，他是热水，你从这过一下会不会就会有热的感觉啊？如果这个肾脏是一笔冰。你就数过去，你肯定会有冰凉的感觉，这不就很简单？我们现在看不到它在冒气，其实它在跟空间跟它交流，是吧？这个水也不是很热嘛，但是如果你们敏感的人再摸一下，绝对会有热的感觉。 哎， 不相信大家摸一下，看看找一个敏感的摸一下，很简单。 稍微确认一件事啊，因为我记得我从那书上看到，说是比如说人家背上不知道该揪哪个穴比较虚。就拿张湿的纸啊，湿的棉纸摊背上，看哪几个输穴，那个纸干得特别快，就揪那个干得特别快的。也就是说，能量不足的穴，它除了没有热度，其实也没有湿度，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说它里面就没活力嘛， 就没有活力，反而干得快。就人体其实不断的是有水分增长 的。对的。比如说我们这皮下都是有那个叫做津液嘛，在流动嘛，它那没有。还有一种方法是怎么呢？我也会跟学生说，如果他那个心能静得下来，你说艾灸也可以烫。 就是左手拿艾草条嘛， 哎， 你会觉得那个地方有一点 沉 下去的感觉， 或者沉了吸力呀，或者它顶啊，都有这种各样的感觉。对，这个明天没什么事就再说吧，再说这些东西吧。 那现在你觉得我的同学他的这些输穴几个？能量凹陷或者是特别寒，这些点，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积极的要做多有把握的事，对不对？但是站在一个就是生活品质跟延长寿命的比较消极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你对于我同学的疗程啊，如果他自己要继续做一点保养就是的话，就是可能的建议是在什么程度？就比如说艾草灸背之类的是可能的吗？或者是我肾气丸泡的药油分他一罐，他灸八髎穴是可能的吗？就是哪些，就是你知道，因为现在已经那么虚了，对不对？那么虚的情况，就像张仲景说那个什么通脉四逆汤一样，你补多了他就爆掉就死了，你知道对不对？就是什么情况是可介入的，他身体不会有阻抗的，而能够让他有多一点的生活品质的。哪些是你做过头了就会把人家搞死的？就是现在这个微妙的分界点，你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稍微讲一下，刚才为什么我会去摸它？这摸它也就是代表我以后准备怎么来治它的方法。比如说，刚才你看看是怎么治法。比如，我可能很难描述吧。描述，比如说，我只能乱说哈，下面说话不算数。比如说这个病人来，第一，那我就会用针灸，先把这个天枢这边给他打开，打开以后呢，好，那我会用这个，打个比方说调理穷，我是穷脉的定方，穷这边肚子摸这个病治疗部位，好，那我就会在他胃上用他适合的，比如说理中汤或附子理中汤打针服，先给他灸一下胃，啊。先把这胃调好，然后开的中药呢，有可能是根据他的情况啊，比如说我首先会去点这个风寒呐、啊，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人参白术散呐、啊，先给他少量的吃看呐、啊，反正这也没事。 人参白术散是什么药 啊？它是毒佛什么什么的那个啊，止咳潜伏什么东西啊，柴胡 他有人参，他就治疗小孩子 排毒。 人参败毒散嘛。 啊，听懂。 对对对。 我刚是人参排毒散。 对呀、啊，我这普通话不标准，对不起，对不起。 败毒散，听懂。 这样啊，我跟他少量的，但是这块也就这么说。比如说这个方剂开出来，大概是100克左右，那100克，那我可能就用100克打成粉末，打成粗末，用个布包18克到30克之间去煮水，让它慢慢当茶饮。我这边治疗，我就会采取比较更霸道一些方法，外用更霸道，内服更温柔。 啊， 大概是这样。 外用的更霸道，比如说你会用什么等级的？ 比如说我用附子理中汤，它可能进不去的情况下，好，那我里面可能会加一些很厉害的渗透的药，有毒的药。 请问一下，渗透的有毒的药是什么？比如说， 不说，这是农家的秘密、 这个、 秘法。 我是需要， 就说你可以用西医的透皮技术嘛，把这药带进去。我只能这么讲。 是这样子啊。 嗯， 这是，我是因为同行家里面有一个商业机密啊，我是不好意思去挖啦。 对啊。 所以你能不能站在就是嘲笑奚落他的立场，看看这商业机密什么？就是我们同学有的时候大家去泰国做一个艾灸馆，他那个艾灸馆也是整个背给你铺很多艾草那种灸法，然后那个艾灸医生呢，他就有这样子，便宜疗程2500泰币比较没效，贵的疗程10000块泰币比较有效。那便宜跟贵的疗程呢，都是烧一样的艾草，只是我涂在你背上那个粉不一样。那个医生他是号称他当年在中国读书的，因为韩国人，那时候刚好中医学院啊，有一批大量的牛黄没有人要，他全部囤下来，就当初花几百万囤的，现在值几亿。 对， 所以我是会猜他的这个值钱的，让那个药性透得进去的药，牛黄是可以的吗？ 对，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让你把你家的老本都卸给我，但是呢，如果我今天要开一个艾灸馆，我也希望这个艾灸的效果能够更扎实、更通透。在不伤害你家商业机密的前提，我加什么比较好透进去啊？ 加现在比如冰片呐、麝香啊，我只能这样跟大家讲吧。 那这个超声波那个怎么？ 冰片的话，它本身会不会有反而寒气透进去的顾虑？ 是啊，你如果我透，它只能可以打开皮肤嘛。 就是开， 因为农家用的药它是不伤害身体，所以这是机密。因为这是为什么跟北京中医大学研究那个方子可以值5到10亿呢？就是他们的所有的治疗肝癌的药都经过肝癌会跑掉，但是我用了我那个方法，我是从这皮下透，再加上服药。 你的皮下透的那个东西，不是那个口服的斑毛吧？ 不是不是 不是啊、哦、 对，不是 是还是那对。我如果一只干毛斑毛啊，泡一大缸油啊，涂在背上用当药油，斑毛能透吗？ 斑毛它不是能透，它是会发泡。 哦，那是灼伤，我知道。 对，它是有毒的。 那个、不是， 对对对，它是有毒的，它也能透。 各位同学还是没有骗到真正的商业机密啊，没说出来啊， 没 假机密啊。 那牛黄豆里，接骨木可以 啊？ 接骨木 什么？ 接骨木。 接骨木啊。都可以。 现在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有一些那个柔软经络的药啊，就是那种不是你那个厉害的程度，但比如柔软经络药，比如说石榴皮之类的 啊，对啊， 就是它是不是能够让这个人的筋肉、 啊、 经络就松开一点， 可以啊， 补药比较容易。 比如常用的槐枝啊、桑枝啊、柳 枝 啊，这些都可以。 炸在油里吗？ 对。对对，年到过去没有套皮就用这个。 那个我在云南听说有一个苦味草。 嗯， 那个苦味草就是说，在手背上，在手心揉的时候，手心揉的时候，在那个手背就可以闻到那个药草的一个苦，就可以甜到药草的一个苦味。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家什么常用的什么无茱萸软膏，你涂在这里也是，你小便都有无茱萸味啊。 对呀、 啊，这也很透啊。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 这从这个角度去找，好像可以有很多大家同学自己 猜 发 的啊。自己猜吧。看不能破掉农家几百年的秘方 啊？有没有不破秘方？就稍微给我们再好用一滴滴的。 好用点，我刚才已经说了，稍微就是说这个比如桂枝啦、这些枝的比较透性的，桑枝啦、柳枝啦，这些都可以，你们都可以去榨成油以后涂在上面，再把这个药放上去。也有透皮的作用，而且不伤人。 你看好像市面上大陆淘宝超便宜的， 桂皮油啊什么的精油，各种木橘系的精油，什么雪松啊、丝柏啊，你们自己看着吧。 对， 这些可以吗？ 我认为可以。就帮助透进去来的， 哎，对对，就帮助透进去了。 什么乳香没药精油啊， 哎，对呀，啊，都可以啊，都可以啊，这些都是。 你认为哪几样油脂呢比较透呢？ 啊？ 包括现在你看香油呀，然后那个。 这个就让我代答吧，我觉得选油不是龙哥哥的内行，我看他们家用油， 他也知道，因为我是用鲜药导致。明白了吗？你们 就 学不到。 他们是古法传统，我们现在有太多新的油了。 对呀。 要你保质期好。 对呀， 我 直接导致 出来的油太多了。 比方说中药也可以炸上很多油，就像那个紫色的药，它里面都有很多油。 嗯。 嗯，像民间它也有那种，就是说用的中药籽蓖麻油吧，也是一种油。然后还有那个， 嗯， 是不是苍耳子也可以榨油呀？这些，然后是不是棉花籽油？ 就我就说现在新花招的油太多了。 就是 呀，啊。你要跟龙哥哥讨论红火把油比较好还是什么？那个他没办法了，就是人家传统家里面就菜油麻油在用的，你知道这不是他的经验值范围嘛。 嗯。 那蓖麻油我是觉得很凶，它本身的方向性太强了，就是。但是蓖麻油的粘着力很好，就让药性跟人体的粘着力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不会全部用蓖麻油，就掺一点点就很凶了。但是你，我就说你再问的话，就是问到一些他没有用过的东西，他没办法答的。 是，我确实是没用过，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我农家是用鲜药榨汁，知道吧？对，跟大家不一样。哎，透视嘛，先要杂质去透进去，明白了吗？ 让那个油跟那些东西以后变成 叫 什么？ 对对对， 先要怎么用？榨汁。 先要保鲜，天天上山采呀，啊。 不是，买趁新鲜就把它炸掉嘛。 如果 后什么都可以，好多。啊，你们自己去想，我就不 讲 了。 啊， 哎，对呀， 实验出来再分享了。 哎，对对，来了作为试验再大家分享啊。 好， 我们接着谈。 接下来就是这个疗程，就是应该说我的同学的身体，他现在这个状况，让同学都听得很清楚，对不对？就是哪些疗程是能够介入的，而且对他有帮助的，哪些就太过不能用了。 我接着再讲，我只是在幻想啊，我科幻小说。好，刚才已经说拉针扎完了以后。在治这个胃是吧？哦，刚我为什么摸这个背呢？那个背我就会拿药煮好水，让它躺在那个铁丝那个网的床上，然后在被子上我也会搞好药盖在那边，然后遮到那四边，然后让它躺着休息，让它熏。听懂了吗？ 意思是加热来源在哪里？ 加热来源，因为我煮好那个药水在床底下呀。 哦， 明白了吗？用炉子煮了，比如说我刚才摸到他那个这个胃，这个胃这边是什么情况？告诉我。 胃疏寒气逼。 对呀，啊，那我这边有可能就会用的桂枝汤去煮水熏它，再接着往下讲。 胃疏、脾疏、肝疏都寒气逼。 对呀， 啊， 好，那我这肝这边我可能用小柴胡汤，我那里面是摆了很多药罐的，听懂了吗？有很多药罐去煮的药，比如肾这边我也可能用金匮肾气丸在煮的。好，我就分出来为什么我要这样摸。好，然后我诊断我的心是这一罐就基本上对到穴位，能让它躺在床上。你现在很简单，就是拿那个插的那个电符嘛，煮药嘛。这都是农家秘法的，都跟你们都透露完了的。这是科幻小说。 我现在还脑海文化名模糊，同学教我一下，是那个人怎么躺，那个药壶在哪里，怎么摆，就是摆什么 样的。还有一个铁丝网，对，像铁丝网。 我们有一种叫金用床。就是 那个 有钢丝床， 就是那个人是 金用 背朝下， 背朝上。 啊？ 背朝下。 就背朝下了，因为我先是 仰躺嘛，对不对？ 哎，对，仰 躺，就是一个人躺在那个丝网上面， 哎， 然后下面对准的那几个出穴， 哎， 然后煮那个药让它蒸上来。 哎， 对 对 对， 上面 盖 上，上面一定要盖被子， 要盖住，不要让它凉到嘛。 被子也是用药。 这个棉花是用药泡过的， 也是这些药。 那个不是，我这边是用的是 论脉这块用的药。 哦， 知道吗？怎么样？ 就是说前面这边，比如说平胃散了，打个比方来说，打个比方说，金匮肾气丸了，苓溃疏肝散了，该就看他看你自己怎么用嘛，自己怎么学经方嘛，哈、哦。 你说被子是湿的吗？ 啊。不 是 泡过来以后拿到太阳底下去晒干。 那用过一个被子就丢了 啊， 就丢掉了。 那干嘛要丢掉了？ 可以洗呀、啊、可以洗掉啊。 对呀、 啊、 它那个基本上你如果心丸晒完以后它药性基本挥发掉了，明白了吗？你因为你那个 用的药哎，怎么说法呢，就正常的盖也没事就这么事，好吧？就是你为什么要丢掉它？它没有什么，但是当然我们是病人，是这种病人，我是专门是跟他诊治的备着，我不会给别人去盖。比如痛风，你刚才说痛风瘫痪，我也是那样做，痛风瘫痪的人的备着啊，这个是虚弱病，他吃不了药。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个，这是真实案例嘛。那个病人的话，什么药你都吃不得。就是我们叫肾病综合症，大家可能清楚吧，或者叫那个尿毒症，他闻到药都吐，他见到饭都是酸的，你什么办法？我就采取这些方法调理好。那如果你们去查我的博客，大概在四五年的博客上面，我就稍微讲了一下，也拍了一些相片在上面，那就讲了一个治疗一个小孩子也是，他说饭都是吐臭的，小孩子才十几岁小孩子。难道我也把他救活了？就大概是这个样子。他吃药不下去，那你怎么办？所以我说中医有无限的可能，也有无限的不可能，是靠你们自己去把握。一句话，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你想不到的方法。这是鼓励大家的。忽悠忽悠，卖高膏药就会忽悠嘛。大概就这样。这个病如果有好转，那你定明你就治疗路是对了，啊，最少没好转，他的病人也不会增加很多痛苦，那是很舒服的，正常的躺在那边去熏的都好舒服，明白了吗？ 啊， 对。 那， 吃药就跟大家平常一样的，就说这吃的药绝对不能去伤害他的脾胃，不要就是，那就接着昨天的话题，为什么我40岁以前呢，我治一个肿瘤死一个呢？我就是说看到各种老师。什么斑毛酮啊、神舒啊、三六二是大量下，但是后面我就基本上不用了。所以40岁以后，我治愈率能达到90%，就是这样的回事。原来是致死率90%。 那我是想下课一下啦，不过 好，可以下课一下， 是差不多这样了。我不知道这是给了你希望还给你绝望，反正事情大概是这样，我也是。 有很多 资讯，对，那待会儿在上课你留或者再坐坐或者回去我都没意见啊，对，我们下休息会吧啊。 还好，他这整个， 他是整个的大。 对。